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定和小二，豆汁必包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儿边，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五个国家公祭日即将到来，不忘历史，共筑和平，2018年系列图书首发式昨天举行，5套12本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中日关系的新书共同首发，请听报道。 在这批新书中，除了有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具有较强史料价值的南京保卫战档案、南京大屠杀史诗展等，还有反映中日民间人士交往历程、纪念中日友好40周年的作品《和平之旅》《东瀛友人口述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 这本书呢，是我们用了1年的时间，这个邀请了中日民间友好交往的这些人士来讲述他们的故事，应该说这他们用了30-40年的时间，围绕中日友好，围绕铭记历史做了大量的感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呢，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本书向大家来进行讲述。 本书选取了林伯耀、松刚环等10位嘉宾的口述内容予以整理出版，他们从不同的视角见证了中日民间交流的发展变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 除了这个惨痛的历史，我们中日之间还有很多围绕和平而共同努力的事情。我们想，通过这些图书的出版，表达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这个主旨。 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昨天，中国传媒大学针对参加2019年艺考学生和家长举行校园开放日，解读2019年艺考变化。据了解，中传艺考初试时间提前到明年1月1号，所有考生都必须参加初试环节的文化素质基础测试，初试科目增加文史哲类别。本市目前仍然处在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当中，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今天夜间新一股冷空气侵扰京城，北风加低温仍不愿离去。本周初期，北京白天的最高气温还是在冰点上下徘徊，夜间最低气温-8度到-6度。最新一本《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8》昨天发布，公布了北京市人口发展现状和趋势的最新研究成果。报告显示，自1949年以来，北京市人口规模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但2017年最新数据表明，北京市外来人口、户籍人口实现了双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0月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二手房价格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北京、广州等4个1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均出现了同比、环比下调。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最新发布了食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超市零售业等19个行业的行业工资指导线，最低工资保障线为每年24480元，比去年增加了1360元。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啊可能达到六到七级，最低气温在零下七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那么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三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5，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快乐出击， 下午4:0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这听着音乐，大家就能想起来这是什么事儿哈。刚才音乐一响起，我看见我们平台上的回复就来了啊。思文说昨天晚上回来看海王打车去的啊，好看，有时间二刷。您这一句话呀，这个时间、地点、人物是吧，全都有了。 嗯。 这个二刷海王的有没有啊？今天四点有戏， 举个手。 第一个问题就是，啊、对对对，刚才听这音乐，这一点都不像是 DC 风格的音乐了， 不像。 但是这回海王里面全是这音乐。 嗯， 这海王是我们今天引出话题的第一个部分。今天是周一，我们的小盘点时刻，要跟大家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周末，海王你看了吗？是没有比这个更热闹的电影话题了。 哎呀，这个 DC 啊，终于啊。偏离了风格，获取了票房啊，太不容易了。 走偏还是有好处啊。 哎，对， 我们在周五的时候说那个 DC 的时候，真的是他们满面愁云呢、啊。 嗯， 是、啊、吧？当时还说担心呢、啊。 哎， 这 正好啊，结果跟我们相反啊。 怎么又来了？每个周一啊，打脸时刻。当然除了这个海王之外，我知道各位呢可能也有不看这个超级英雄大片的是吧。 嗯， 上一周其实这个口味还是蛮多的。 对、 嗯、 啊，什么样的都有。 哎，哪些电影能够在周末这个排行榜上能拿到比较好的名次，我们马上在第一时间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盘点时刻了。到底在全国大盘以及北京市场方面，周末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位花落谁家？小曲儿一响，榜单就来、 嗯、哎， 来看一下刚刚过去的这几天这个周末的电影市场还是挺热闹的。先看一下全国大盘方面这前五位，我们还是从第六位先看一下啊。我每次都先关注一下这个榜单外面，看有没有这个芯片能够比较靠近前五位的。 对， 果然如此。我们数了一下，在第六名的位置的刚刚好是在上一周我们说过的一部新电影，一会儿我们会具体提到它。它的名字叫惊涛巨浪，来自美国的一部灾难片。 嗯， 这部电影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他拿到了8,328,000的票房，排在了榜单之外，也就是第六名位置。 太可怜了 啊。这你说名字跟这个位置不太相符是吧？ 对呀、 啊、惊 涛巨 浪、啊、 关键是可能海王把他控制的让他、 哎。哎，上周就说啊，这个上一个周末就是一个海洋周末嘛， 哎，是啊， 全是跟水有关系的。 对呀、啊，这惊涛巨浪碰上海王，海王的眼睛一变色儿，马上就是威风阵阵 啊！哎，我们今天来测试一下，是不是所有的梗都从海王来啊？ 啊， 所有的啊， 好， 我们来算一算朋友们的这个发言当中是不是也有啊跟海王相关？哎，正式进入榜单，全国大盘的周末票房排行榜第五位是《毒液》。致命守护者， 哇，真厉害啊！ 就是挤了半天还在榜单的边上 当中，哎， 已经是18亿啊，5,700,000的成绩。其实、这统计的方法可能不太一样，我看到很多地方都已经超过19亿， 超过19亿了啊！我觉得吧，这个电影奔20亿是应该不成问题。 妈呀，你还嫌它不够多呀、 啊？还不够多啊！这毒液好差啊！ 毒液和海王你选哪一个？ 毒液， 要漫威粉是没办法了啊， 嗯， 扭转不了了。来看一下第四名的成绩是属于票房在2,133,000的《狗十三》啊，刚才说了嘛，超级英雄电影之外还是有别的口味可以选择。 哎，《 狗十三》就是 特别特别的好啊， 现实题材。 对，这个糊涂旁观者说不知道怎的。啊，最近对国产片感兴趣了，又把票房给狗十三了。我觉得您呢，您不知道怎的就特别的好，是吧？你像这个，你像我等俗人，是吧？看完《毒液》看《海王》，没什么选择，还看一《惊涛骇浪》《惊涛巨浪》，是吧？像您这样的不知道怎的啊，这样的文艺、文艺范儿就特别好。 从无名之辈之后啊、 哎， 可能这个国产片确确实实在这段时间还是特别火。 狗十三就需要像您这不知道怎的啊，这样的观众 需要多一点，因为票房才仅仅2,000多万嘛， 嗯， 跟原来预计的还是相差很远。 是， 来看一下排在全国大盘周末票房排行榜第三位的是，成绩2,670,000的《无敌破坏王二：大闹互联网》。 嗯， 已经上了2周时间了吧？这个片子依然是在周末获得了1,700,000的票房。 对，他这个呀，整个电影的卖相，我觉得就跟《超人总动员》第二部差不多啊。 嗯， 不会有再高的期望， 特别好的是吧？ 对，但是整体上还是可以的。 对，我旁边人都说好，可是这个票房呢，没有怎么上得去。 对 啊，这是《无敌破坏王二》排在周末票房排行榜第三位的是这部电影。来吧，看一下前两名。第二名呢？这个没有办法啊，这部电影在海王来之前它一直是第一名。 嗯， 就是无名之辈。 无名之辈。 无名之辈在全国的票房排行榜周末是又拿了4,770,000的成绩。 哎， 现在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7,470,000，其实差不多已经超8亿了吧。 嗯，这个我还没来得及看呢，是吧？ 啊， 他就这么着的。 我的天哪， 那他就这么着的票房啊，所以还是挺对得起我的啊。 哎呀，您都没审，这片儿都7亿多了。 哎，多亏我没审啊。 来看一下，你已经审过片了。 哎， 海王在过去的这个周末里面毫无疑问啊，没有人能跟他争夺霸主地位。 嗯， 累计票房已经是6,86,000， 是截止到今天的下午大概在3点左右的时候，它的票房成绩是这样。 嗯， 我想今天超个7亿是不成问题。 嗯 啊，海王在我们看到的全国大盘刚刚过去的周末排行榜上拿到了绝对第一的成绩。来，我们换个这个语境来看看北京的市场方面啊。北京市场方面看了一下，好像啊，我的感觉上是跟这回的全国大盘完全一致， 完全一致， 从第七名开始的完全一致。 哎，这个火车跑得快，就全凭车头带。终于啊，有一个就是让我们怀疑打错爪子了，是吧？这个排名顺序是完全一样，这个是我们盘点这么多周以来是 从来没有过， 头一次， 从来没有过， 头一次。 哎，大家在周末这个年底的周末都很统一嘛，是吧？ 哎，都太冷了。 你看，我们从第七名开始算啊，汉德特工30排的第七，然后第六还是惊涛巨浪。第五到第一完全是一致的，毒液、致命守护者，然后是狗十三，然后无敌破坏王二、大闹互联网、无名之辈、海王。我们看到在海王的这个成绩单上，北京的观众是交出了一个周末4561万的票房成绩。 嗯 啊，北京还是很厉害啊。 对， 哎呀，这个票房的每个周一的这个盘点的情况啊，嗯，周周不一样，但是呢，确确实实在每一个阶段呢，都会有一部电影会领跑。我们刚才看到的海王的这个领跑的这个效果呢，不知道还能坚持多长时间，但希望啊，它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个，我们知道到年底这算是最后一部超级英雄电影了，2018年最后一部，能不能再延续一下它的辉煌，就看朋友们你们这周的表现了。行了，我们来具体说一说吧。刚才只是说人家的这个数字的情况吧，数据表现是一个方面啊，还有一个方面，也跟数据相关，就是口碑方面，有时候也是拿分来衡量的啊。 对对对对， 来先来说说海王，这个大家都关心这么长时间了啊。替这个杰森·波玛说一句，谢谢你们了啊！上周说什么话来着？还对比毒液呢啊！ 嗯， 我们俩煞有介事的对比了一下毒液，说毒液在前头，他肯定完了啊！ 嗯， 又联想了一下整个这个 DC 的那个他的业绩，哈哈，他一贯的风格，总会觉得海王可能不会那么强。 哎，这得多亏了温子仁导演啊，带入了很多呀。 谢谢华裔导演温子仁。 哎，把这个外国人看不懂的，咱们这个中国古代神话元素都掺和进去了。 一会儿我们说说几部，看大家有没有同感哈。 嗯， 这个海王的这场翻身仗，基本到目前为止还算是赢了。我们指的不是他跟漫威之间的较量，而是他跟他自己的较量。对吧， 可算有一个票房大片了，是吧？口碑也还是不错的啊。 哎， 而且我觉得呢，从视觉上，因为它有很多我们觉得有点熟悉的这样的元素， 嗯， 但对于海外观众来说是比较新鲜的。 对对对对， 这个所以说他 中国观众又买了一个感情账是吧？ 哎，我认为虽然在咱们这是先上的嘛，是吧？ 是， 但是 提前两周呢， 到了北美之后肯定这个口碑很好，是吧？ 你别这会儿给海王夸下海口，我告诉你，到时候收回来来不及。 这叫什么一口毒奶。我为了我的毒液，我是给他一口毒奶啊。 这回反正中国观众是确实挺买单的啊。我们知道这个海王呢，虽然也是叫老套一点的故事，刚才有人跟在平台上已经说了，小七说了啊，周末看海王说实话挺失望，故事是平铺直叙啊。啊，海王这角色很扁平嘛，笑点是担当不起来。 哎， 啊，就说被吹爆的这个视觉特效，看多了漫威还有游戏动画，没觉得什么惊为天人的地方。 嗯， 他说啊，我就感觉真是一部乏善可陈的漫威套路出来的 DC 片啊。 嗯， 但是看着四面八方都在吹，也很无奈啊。 嗯， 10分我就给个6分吧。 哎呦，您给6分呢？ 啊， 哎呦天哪，我真是。哎呀，我真是无语了啊！我第一次我给分比您给的低啊！一般来说，小齐的， 你今天站哪头的？ 我给5.9。 哎呦，你不是毒液好啊，你也不能这样啊！喝了好几周了， 就这么说啊，这个我就是就没有办法吧。我的个人观感还是很重要的啊，跟大家讲一讲我的这个影评吧。 嗯， 我觉得呢，这个电影作为一个娱乐大片， 嗯 啊，或者叫商业大片， 及格是没问题吧？ 没问题。 那你给的不够6分， 稍微欠那么一点点。 你看， 就是心意不足啊。这个心不是心情的心，就是新鲜的心，创新的心啊。对比温子仁导演这个。 就是从创意角度来讲，我觉得啊，还是差这么一点点啊。你看在《速度与激情7》里边，那个时候是什么？赛车戏已经玩不出新花样来了。温子仁导演一上阵，那大家记得最经典的镜头吗？在赛车道上玩《美食总动员》啊，来了个颠勺是吧？用汽车颠勺啊，惊险刺激，这个就不必多说。关键是创意，是吧？《海王》这里边、 你觉得没有创意吗？ 我觉得创意 有啊，借鉴的很好啊。你听于正导演是怎么说的 啊？ 于正编剧啊，于正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回的这个看法呢，非常的独特。他说，感觉这部片子很像是美国版的《宝莲灯》。你听他怎么解释啊？沉香从陆地到了海洋，还长了一脸的胡子，有了外国女朋友，当然不变的大结局依然是他最后终于找到了妈妈。 哎。这个是劈山救母，那个是劈山救母，这个呢是钻到水帘洞里边啊，然后夺拿了金箍棒之后 是吧、 是吧，母亲安全了。 人家还解释了一句，还补充说三叉戟就是那个沉江的宝莲灯。 宝莲灯、 有朋友的意见呢在网上也很明显啊。我们看到有影迷在豆瓣的短评当中有这么一段叙述，刚才不是张亮说了吗，他借鉴了很多，不是借鉴，我们是怀疑人借鉴啊。我们是这么说，是可能借鉴了很多其他的一些IP 啊，是吧，一些电影。你看他怎么说的，这位朋友的豆瓣短评是这么写的，说这个故事啊，你看大概顺序就是这样的，新全面回忆 哦， 到海底总动员 哦， 再到 U571 龙虎门2012决斗士夺宝奇兵速度与激情5指环王1异形2星际迷航3侏罗纪公园3还有星战前传2+3最后诸神之怒。有感觉没有？ 对， 似乎都能在当中找到影子是吧？ 对，你要是这么来看呢，几乎每一部现在的大片 都有 可能都能这么来列一公式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出戏还是因为里边他所运用的一些元素我们似曾相识是吧，有点熟悉、 比如呢 水帘洞啊，是吧，水帘洞 花果山是吧， 啊，他从这个你没有别的名称可形容的，就只能叫水帘洞。 水帘洞 是吧， 在瀑布后头。 哎，他就差一副对联，花果山腹地，水帘洞洞天。哎，这进去之后这个别有洞天嘛，是吧，哎，这个而且几次出现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海王耍的那套，就是他师傅威廉达夫教他的、那个、 对呀、威廉达夫教的时候他说，你这个掌握这个招是吧，你就能这个无敌嘛，是吧，那比六小龄童那差远了。六小龄童那个是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那耍这金箍棒， 对对对，金箍棒 是吧， 对对对对， 他基本就是两只手，后来升级了也就一只手，那速度还赶不上樱木花道呢、 人耍的是三叉戟、 最后我就以为，我说他是不是这三叉戟啪就一吹啪还能塞耳朵眼里，我就等着这一幕啊，幸好没有出现、 别的不多说了啊，这部电影呢各有各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据猫眼专业版预测说，这个电影的内地最终票房预测数字要突破16亿 哦，那也是可以想见的啊，毕竟从视觉上 你答应了， 华丽丽的一个大片啊，就这么确实足够华丽。但是我就说呢，在今天啊这个电影市场上，如果它早几年出现，那它的呼声肯定会更高。 好， 对比起的不足啊也是比较遗憾的、 比较明显啊。 嗯， 好，我们还是要等待一下，其实首周末的票房成绩固然是非常之重要，但是接下来这一周我想大家的表现，大家用脚投票这个事儿是吧，用钱包投票 对 吧，用你手机投票这个事情恐怕就也是非常关键的啊。来，我们30秒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今天周一我们的票房市场小盘点，一会儿还会说到狗十三和惊涛巨浪。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我们就迅速来说吧，这个除了海王之外，狗十三也是大家很关注的，在刚过去的周末的一部重要电影。5年前这部电影呢应该是在华语青年影像论坛放映过，第二年呢又拿到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呼声也没有能够让他在5年之内顺利上映。那这部电影呢应该是曹小平叫怎么说叫蜜蜂5年啊， 最新出品。这部电影目前的豆瓣评分是8.4分，而且这部电影在上映的就是这五年当中，其实曹保平有《烈日灼心》和《追凶者》也都是提前上了的，但是这部电影一直是深藏在闺中。 对，小齐还有自己的论断，他说《狗十三》我看了，之前被很多人说这个电影没通过，不让上，他说根本就不是， 根本不是， 这就是故意雪藏的，是吧？今天拿到今天的这个市场上一看，合情合理。啊，他说这种商业运作啊，这是他个人观点。 其实这部片子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就是血淋淋的那么残酷啊，他讲的是一个成长的故事。当然，成长人家说每一次成长都是伴随着一场战争。 对，你要那么说，海王还是成长故事呢？ 嗨， 有你那么 有这么对比的吗？导演曹保平的个人意见是说，《狗十三》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的电影。他的概念当中，他怎么解释的？他说这是合家欢电影啊。他说没有给答案，但是希望大家带着父母家人看。当我们通过电影去回味和面对这个成长的问题的时候，或许可以开始理解并且搭建沟通的一个通道。无论如何，这部电影呢在这个票房排行榜上还是有它自己的位置，这也应该差不多了啊。应该是对得起这部电影的一个呼声的。别的不多说了，我们在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来盘点和回顾以及展望本周即将到来的新电影吧。北京文娱广播的微信平台，欢迎各位继续留言。 这房子住了十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三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近日，由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和大湘银行联袂发行的己亥猪年澳门生肖纪念钞正式面世。据了解，该套纪念钞是首枚发行的猪年纪念钞，更为独特的是以两张为一对的形式出现，所以也被称为贺岁纪念钞。一经发行便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对此发售中心的胡老师也进行了分析。 首先呢，本次发行的纪念钞是首枚猪年纪念钞，符合了藏头不藏尾的收藏定律。其次，该套纪念钞是市面上难得见到的以两张为一对的形式出现，又被称为对钞，这是稀缺和难得性的表现。第三点，猪年纪念钞的价格非常低，只要99元一对，准入门槛非常的低。最后呢，纪念钞本身的寓意特别好，所以很多朋友呢把它作为一种新颖的礼物送给亲戚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呢准备在过年的时候当做压岁钱送给孩子。 目前猪年纪念钞正在预定中，价格为99元一对，发售中心统一订购电话为400919996 400919996。因数量有限，订购将采取先订先得、订完即止的方式，发售电话是400919996 400919996，发售电话最后来播报一遍400919996 400919996。收藏需谨慎。 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啊！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6886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688666是 4006066886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哎，宝贝儿，逛街去啊？ 又逛街？你们家不正装修呢吗？哪来那么多时间？ 交给全包员啊！一次选择，一站选购，一口价格，一点不操心，这才是传说中的整装。 花多少钱能整了？ 999一平米啊！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齐了。 那你家80平，8万就够了呗？比你预算省不少呢。 400606688666，家装必须全包员啊！

报答。你们说不管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都要学会接受，不要说什么什么废话。站在一旁默默说爸爸爸爸你不要把，胆战心惊默默说妈妈妈妈你不要把，没有能力去维护完整的家。不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样的一种想法，我那无可又奈何的爸爸，我那可爱又可怜的妈妈，被迫接受你的错，我的梦好难过，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被迫接受你的错，我的梦好难过，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 我打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下半时段欢迎各位的是这首歌啊，这是电影刚刚上映的狗十三的推广曲。这首推广曲呢很有意思，这是当年我们知道这个窦唯先生的作品啊，它是由谭维维和满舒克这两位歌手重新演绎的。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这部电影里边你从头到尾是听不到这首歌的，它只是推广曲的存在 哦。 但是它的这个精神内涵是完全一致，刚听这些歌词的时候我都能想起来这部电影里面的一幕幕场景。 嗯 啊，讲一个少女的成长，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有关系。中国式的家庭的教育在这个电影里面看到的特别的真实啊，每一处都让你感同身受。 哎，这里边呢既有这个民族风格的音乐，同时有一些摇滚的布基啊，还有一些这个民谣式的小清新。 这最标志性的就是窦唯那笛子。 哎，对了，特别的这个跳跃啊。 是，其实刚才回顾这部电影的时候呢，真的是想说，这部电影对于今天这个市场，刚刚好是在这样一个海王出现的时候，它当然不会像很多人所预测的那样，如同无名之辈啊，攀上票房排行榜的冠军。但是呢，电影它毕竟每一个电影都有它自己的使命，在这个时候出现我觉得也挺好，能够给这个就是超级英雄电影时代有不同的一种声音的表达。 其实这也是算是今天的来看是现实题材。 没错， 对， 是 这个今年的现实题材都是受到大家的欢迎啊。从以往这个好像是比较边缘和小众，到今年的几部这个大作呀都是呈现黑马之势啊。现在虽然是海王作为商业大片正在掀起惊涛骇浪， 惊涛巨浪，对对对， 惊涛巨浪啊，但是这部狗十三呢也同样是拥有着自己的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 挺好，大家各取所需嘛啊。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接下来就要说你的惊涛巨浪。惊涛巨浪这部电影呢其实来的很有意思啊，这部电影同样作为一个海洋灾难的一个片子，它是真实事件改编而成。海王肯定不是啊。惊涛巨浪根据是1983年的一个叫太平洋飓风海难事件改编，非常早了呀，3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是那次的这个灾难呢，据说它的影响力啊非常之大，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影响力好像是居于全球海难生还事件的第一位，它甚至可以有人拿它跟泰坦尼克相比。 这个电影呢讲的是一个来自美洲的这个姑娘叫塔米，和她的未婚夫在驾驶一艘船回乡啊，这个时候 穿越太平洋， 遇到这个飓风啊，然后就失事了啊。 那个飓风在我们看那个预告片的时候真的很吓人，因为电影好像还没有看啊。好多朋友可能刚才也在很期待，就是在上个周五上了之后呢，由于海王太强势了啊，这部电影确确实票房是差一些，但是那个你看他的那个就是预告片里面那个飓风，就是那个海啸的那个样子，真的是非常的残酷。 这时候你多么期待，多么希望有海王出现。 对对，所以海王他在什么时候出现？在咱们的精神世界里出现，只能是这样了。那这部片子呢，它据说是高度还原了当时海难的一个真实的面貌。当然，我们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得提一下它的幕后阵容啊。别的不说了，不说的这个它的导演是谁，编剧是谁？你听一下它的两位的男女主演是谁啊？一位是在《分歧者》当中，《分歧者：异类觉醒》里面 哦， 那个主演二表姐希林·伍德雷，还有 二表姐 ，《饥饿游戏三：嘲笑鸟》里面的那个男主演山姆·克拉弗林，这两位，你看这两个片子的两个主演来演了一个这样的，就是叫灾难爱情题材，而且这部片子呢，我在看他的这个影评的时候，很多人，在说到这部电影，都提到了一个反转这个词，在一部这样的电影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反转呢？我是非常好奇的，但是其实我在这之前了解了一部分原因， 说看到这部电影最后的时候，很多人突然就潸然泪下，就是因为那个反转。 哦， 啊，这个非常吸引人。我想还是留给大家啊，如果有机会去电影院当中看一看， 嗯， 这部跟海王同时到来的海洋电影。 对，这个水比较大啊，您这看完这海王之后呢，也可以看点真实的。 对， 看完这个觉得哎特别难受呢，期待海王出现呢，你就再看看海王。 嗯，目前 都可以。 惊涛巨浪的豆瓣评分不是非常高，6.9分。刚才我们忘了说了，海王到目前为止评分呢，从8.4以下往下跌了一点点，现在8.1分， 嗯， 还不错。好，我们刚才回顾了在上一周的这些片子，来看看大家的发言吧，好吧？ 好， 有很多朋友是看了不同的电影， 嗯， 忙里偷闲先说，周末看的《海王》，很认同赵亮的观点，场面很华丽，视觉感很不错，起码是在这个水帘洞里的 3D 奇幻效果拍得很逼真， 嗯， 值得一看。刚才赵亮还说了，这部片子应该对咱们的《西游记》很有借鉴意义，是吧？ 对，还有《射雕英雄传》啊，里边那个女主角吹着笛子，那个船就在那走，那不是黄药师吗？对吧？月月说了啊，脸上起了火疖子，在家休息。上周四啊，跟老公一起看的《毒液》，然后回来就起火疖子了。我跟老公说，我这毒液附体呀。 这老公还不是错。刚才这是月月说的哈。齐峰说那个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我刚才想他什么承诺来着，他后面自己解释了啊。 嗯， 忍不住昨天去了电影院看了《海王》，上周他是坚决不看是吧？ 嗯， 而觉得呢一般偏好啊，除了特效其他地方呢没有惊喜啊。 嗯， 最后决战海王的坐骑，他问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小龙虾吗？ 啊，对对对，是的，就特别巨大， 还真是啊， 特别巨大。 那您直接说是龙虾不得了吗？ 啊，不是，得是小龙虾。 哎呦， 小龙虾 长得脸像小龙虾， 哎，那特别巨大。啊， 盛伟说那个上周五同时上映《海王》和《惊涛巨浪》，因为这周三是他们那儿那个影院院庆， 嗯， 啊，所以有电影有奖品。 嗯， 他看电影拿那个奖品，所以他后天准备去看《惊涛巨浪》。 对，他还补充了一条，你们知道的，我是特别爱看美国大片的。 圆舞曲说，海王好看吗？上周五看的，看着看着我睡着了。 哦， 他说还不如看惊涛巨浪。 嗯，对，这个海王确实啊，就是因为他一直很华丽嘛，是吧？ 视觉疲劳。 对，真的是。 我跟张亮说过吧，我看速八的时候睡着了。 哦， 睡着了中间那个高潮部分 啊， 所有的 睡过去了， 睡过去了。 哎， 太困了，没办法啊，嗯。 咱俩差不多啊，我差007的时候确实睡着了啊。 哪一部？是那个， 就是上一 幽灵党， 对， 是吧？ 他们开会的时候，实在那是吧， 啊？ 本来我就是 你是开会就能睡着了， 哎， 所以人家开会你也睡着了。 你看那会开的是吧？几个人脑袋都在黑暗里边待着，没什么可颤的啊，睡着了。 树新风说海王还是挺好看的。明明知道场景都是假的，但是做的挺精良的。 嗯， 为了看见鱼叉，为了看见 鱼叉 那个尖儿啊， 嗯， 去思聪家看呢 IMAX 原版。 哦， 音效和 3D 效果也很好。他说， 嗯， 而且演员啊，爷们儿壮， 嗯， 姑娘亮， 嗯，哎， 连老娘都是一代女神， 哎， 基德曼， 基德曼，对对对对， 所以值得看啊。他不过小孩就算了，会害怕， 嗯， 起码上了学再看吧。 嗯，对，这个。就是他没有那个暗黑风，我觉得啊， 跟 DC 确实不一样。 他就是男版的神奇女侠，就是这样 啊， 就是以大场景华丽， 啊， 是吧， 啊？ 以大范儿， 是 吧？ 是是 来这个撼动票房， 没错。 啊， 嗯，所以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呢，还是挺热闹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又有哪些电影会上映呢？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啊，这个预告就开始了啊。首先要说的是，30多年前的一部老电影要上了， 哎， 好多人一听肯定不看了，是吧？ 嗯， 但是粉丝挡不住他们的热情， 必须得看。 对 啊。 お化けのトトロに出会いました。私は自分も会えたらいいなと。 绝对有人尖叫啊， 嗯！ 就看了多少遍，还有人把这当成是就是唯一的经典啊！ 对。 龙猫，宫崎骏执导的动画电影，1988年4月16号是在日本上映的。 嗯。 2018年，即将到来的12月14号，中国公映。 嗯。 这现在是成了一个趋势了啊，成了一个流行的做法了。 对， 隔上几十年之后，嗯， 对， 再来一遍。 对，这个龙猫的影响力啊，这个不亚于《千与千寻》，是吧？ 是， 在已经成为一个就是不仅仅局限于专门看日本动画，是吧？日本漫画的这个粉丝当中， 嗯嗯嗯， 它其实成为一个很经典的，就是大众电影动画的这样一个 对 经典作品。 而且它，我觉得这一次它的这种就是叫重映哈，还其实在中国是首映啊， 嗯。嗯， 仪式感特别强。 对， 就是好多人第一个他们总结出来，这是宫崎骏动画电影第一次 在中国内地供应。 哦， 你这都厉害， 嗯啊，对。 然后呢，这回呢，我们知道是由宫崎骏亲自主持这个数码修复，所以呢，三十多年以后啊，可以说大家可能还是对这部就是数码修复之后的经典作品还是有期待的， 嗯。 而且呢，不是有那个话吗？他们不是说龙猫是只能那个什么什么的人才能看得到吗？是吧？像你这样的就看不到吗？内心要特别的纯洁，是吧？ 啊， 才能看得到龙猫。 对，这个日本动画其实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啊，包括这个《七龙珠》当中其实也有这样的桥段， 类似的设定。 对， 这回咱们这儿供应的龙猫的版本呢是秦岚配音。 哟， 啊，富察皇后。 对，这个是吧？还是很有代入感的， 是 啊。 这部电影讲的这个故事，我想就不用给大家赘述了啊， 嗯， 因为你打听一下，旁边看过宫崎骏动画的朋友，一定能跟你说的非常仔细。 对， 啊，期待一下吧。这个周末，他们说唯一能跟海王拼一拼的是龙猫，你相信吗？ 哇，哎呀， 这个有点夸张了 啊。 那么接下来这部又怎么样呢？这是印度电影又来了。我上回说了，印度电影不是刚刚有一部不是特别成功嘛，是吧？ 嗯。 接下来还有两部，好像都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初要来。 嗯。 都跟印度这两个字是，就是字面上都有印度，一个叫《印度暴徒》，就是阿米尔汗那部，还有一部就是在这个周五即将到来的《印度合伙人》。 Superman head, Batman head, Spiderman head, लेकिन इंडिया के पास Batman head。 这说了半天都是超级英雄， 画风有点奇怪， 啊，但是后来人说了嘛，人们是 Padman， 嗯 ，Pad 不是 iPad 啊，这个老兄有点意思， 嗯， 这是印度一位草根企业家真实事迹改编而成的故事，讲的是这个主人公发明低成本的卫生巾生产机， 嗯， 为印度农村的叫卫生观念带来变革的一个故事。 对， 他们说了，这大概是印度甚至是世界上第一部全片就围绕着这么一个啊物件卫生巾的电影，所以中国网友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护垫侠。 嗨。好， 不是我说的啊，护垫侠，就特别好， 这个， 特别好。 这个电影啊，这个对于现实的这个促进啊，改变非常可喜。 是， 导演说了，这部电影在今年1月是在印度上映，上映之后让印度发生变化了。以前有这个小商店啊，很少有卖卫生巾的，就是不卖，为什么呢？就有卖的人们不好意思买。 对， 现在这个情况得到了改观，是吧？说大明星都拿着卫生巾做广告，是吧？咱们有什么不好意思？ 没有不好意思了。 对， 在这个卫生观念的这个变革，确实一部电影啊能有这样的效果， 哎， 真的是非常神奇了啊， 另外还有变化，就是这个印度政府推行政策，提供土地给这个村子呀，建设卫生巾厂，产品供应本村的这个女性来使用。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然后导演说，那个他对这个事情的这个采访过程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跟这个人去，他跟这个真实的原型人物去聊天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印度现在是农村里面是这么一种状况。 嗯， 其实咱们真的是，就是有时候你真的足不出户的情况下，你不会了解这个世界上还有你不知道的一些 事情，对，甚至都不敢相信，是吧？ 对， 人说了都不敢相信。 而更有意思的，这个导演呢是张艺谋导演的影迷。 哦， 啊。他上回到中国的时候，就是前不久来的时候，他本来是想在中国看一场影的， 嗯， 结果下线了， 哦， 很遗憾啊，但是你知道他最早他大概是他说他20年前来过中国，到长城拍那个广告的时候，当时是张艺谋导演的《英雄》正在上， 哇， 他还专门找电影院看有没有那英文字幕的，没找着，他看中文字幕版，他说他居然看懂了， 居然看懂了，我的天哪，哇， 厉害吧？ 没看陈道明和李连杰对话那段吧？ 很有意思啊，这是这个周五要到的一部印度电影，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来继续说本周即将到来的电影，这。据说是今年的神片儿。如果提一个名词叫桌面电影，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 嗯， 桌面电影 就是只在桌面上看，都不全屏啊，不带点儿一播放器。 这个桌面电影它怎么解释呢？就是整个电影的画面里面的故事展现都是通过一个屏幕来展现。 对。 其实就是通过摄像头看到的东西。 对， 我曾经看过一部叫《暗网二》，什么解除好友，那个也很厉害，惊悚啊。这一部新颖的桌面电影是一个悬疑故事，叫做《网络迷踪》。哎呀，这个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再唠叨了。这部电影呢，还是等待 那个看过资源的朋友跟你稍微提示一下，你看值不值得到电影院看吧。 对，反正这个导演名不见经传， 是、 啊、就凭这部电影， 而且全是亚裔面孔嘛， 口碑，就是非常好的一批黑马电影。 是，那除了这个网络迷踪之外啊，还有一部电影也没有太多时间提了，这是那个据说是外国人特别熟悉的这个季节的一个故事。他们不是马上过那洋节了吗？啊，说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伙人要把这个节日偷了，叫绿毛怪格林奇，配音也非常厉害，英语配音是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卷福。 今天我看这个广告宣传了啊， 中文配音是潘粤明。 好，期待一下本周的电影。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四点有戏，没有太多时间再说话了。那个拍小片的说，印度合伙人他看过那个短片，感觉挺好的。希望各位观影愉快，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We must resist. Who is this mean fellow with his skin all green and his teeth all yellow? We will